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Kathy。 啊，这个土豪这个词儿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的流行，我最近首先看到的是经常大家会念到的爱土豪咱们做朋友吧，这句话呢已经被发展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福州有一个小学生，福州有一个小学生呢每天大概有这个10块钱左右的午饭钱，结果呢后来老爸呢发现这个小朋友每天漫画照买，零食照吃，然后还一个月能够攒下100-200块钱。后来发现说这个钱哪儿来的呢？发现这个小朋友的同桌啊，小学生啊，同桌呢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就帮他的同桌去跑腿，帮他中午去买午饭。然后呢，一个月下来呢，小学生啊攒了几百块钱。所以这个最后爸爸就感叹啊，说这个原来是小朋友跟土豪交上朋友了。这个、 你确定这不是网上的段子吗？ 这不是真，不是这真的 真事儿啊！ 哎，现在这个在大学里边 正常也是， 在大学里边有这门生意了，就是你帮那些不愿意下楼买午饭的同学去跑腿带午饭。这真的是有这个市场，而且一个月呢真的能够说赚点生活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只是以前听说过有这个家里比较贫困的学生就帮同学洗衣服。你知道我们当年的宿舍里边是没有洗衣机的嘛。这个活也是可以赚钱的。 洗衣服的。 这个是真事儿，我是听说过的，以前我们学校有。你说土豪，我最近听的多的就是从前几天不是11黄金周放假嘛，很多的内地的游客就来这儿，就是我们一些同学什么的，专门是买这个手机，要买土豪金的。 苹果发布新的手机的时候，就是中国网友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吧，叫土豪金。当时确实我说都叫了这个名字了，他这个手机应该已经被污名化了，很多人都纷纷预测啊，说这个 5S 然后还说什么股价下跌什么的，说这个 5S 一定卖不好，因为他还没有这个上市就已经被冠上了这么一个俗不可耐的一个名声。没想到你看愿意跟土豪交朋友的人还真的不在少数。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写手机评论的还有给他命名为土豪金的人都是买不起 iPhone 5S 的人。 哈哈，就跟那个做奢侈品研究的人 是的。 所以你要说到土豪哈，我估计这个土豪这个词儿，任何概念里面来理解，没有一个人会自称自己是土豪的。 主要是这个土字儿， 对，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这个土豪这个词的重点不在于那些被称为土豪的人，而是在于那些喜欢用土豪这个说法的那个发明这个词儿的人，这些人的心态非常 的关键。我觉得土豪这个词儿和土豪金怎么突然间火起来哈，真的是跟苹果的这个公关是有关系的。 你觉得这是苹果弄出来的？ 我还去专门掐那个时间，我去查了一下，苹果它发布新产品的时候是在9月11号。然后土豪一夜之间火起来呢，是微博上不有一个什么和土豪做朋友，为土豪写诗， 没错， 不是弄了一个比赛吗？ 对， 9月9号，你看前两天他专门给他造势，两天火起来之后立马就配合着中国人这个心理，听说是专门是研究过的，比如说他推德国市场，他绝对不会推什么金色，他是德国人是喜欢这种深蓝色，就深色系列的，中国人对于金色是有情节的啊，代表皇室，代表高贵，什么金贵，他说必须得推这个。我还看了杂志，就说他们这个首席执行官库克就说道，我也觉得不好看，说实话白色配金色有点俗，但是呢，这还原话，但是呢这确实就符合这个我们目前最看重的中国市场的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下次再土豪金下一代过去了以后，来一个红配绿的， 对， 下次红配绿的更加好卖。 其实我觉得吧，下次可能估计要印上龙了。这个苹果在发布 iPhone 5S 之前，它是有做过市场调查的。那它的调查结果是，这个土豪金这个颜色可能是最不受欢迎的。我觉得苹果可能是担心卖不出去，然后就赶紧的多做一些宣传，没想到矫枉过正了。他没有预料到这个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土豪金。 这樊素刚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事件呢 不是没有可能啊，但是我现在没有证据，就是这是一个 网络，我觉得很靠谱的，这 是我一个网络营销的一个活动，但是他这个营销他得找得到你这个大众心理的这个基础，你得找得到一个点去结合这个现在的特别是网络文化为主的，然后再跟土豪的这个概念相结合。我看到知乎上面有一篇文章说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自称屌丝，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跟这个土豪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他说就好像屌丝这不是一个特别好听的一个词儿，它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这个名字上来说都不是一个高尚的一个词汇，但是很多人去会乐此不疲，就像这个外国人热衷于自称中产阶级一样，咱们中国的这个网友热衷于自称屌丝。为什么呢？他说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种保护的一种心态，我自己把自己贬低了一格，然后呢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土豪啊什么的就是对我来说呢威胁性就会降低，我把自己放低了一点身段，我这样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去骂你们了。所以屌丝跟土豪呢是成为一对的这个相对的概念，得有屌丝才能够有土豪，没有人愿意自称土豪，但是很多人呢就被屌丝视作为土豪，这样屌丝可以在心理上面找到一点平衡，这样他就不一定去产生什么其他的极端的这个行为。 对，跟你这个意见差不多的是香港大学他有一个心理学系的助理教授，那这位陈战胜教授他就说呢，他说看到别人有钱有势，会对人的自我评价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自卑， 那所以就说他们是土豪一定要加上这个土字，那这样呢就可以减轻这种自卑感的影响，实现心理的一个平衡。 这个你看你把别人叫做土豪不一定能够说明别人真的土，但是可以让你自己感觉好一点， 感觉好一点，你不就是有钱吗，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对，这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不是，这是一种我觉得人这个自我保护的一种， 所以这什么一个现象吧，你说屌丝阶层就现在好像大家说我就是屌丝、我是屌丝我骄傲，就也不是非常的这个介意，就像冯小刚导演说这么一个脏的名字为什么会有人就这么拼命的想往自己身上揽但是你说土豪目前看到哈，似乎就没有真正的说有钱人， 没有人自称 是土豪，我 是土 豪我自豪好像没有但是只有一个人俞敏洪他不是前几天在哈佛大学演讲嘛，他也说到这么一段话，他说最近呢有一个词语在中国特别的火，我觉得挺好的，就说明社会上就开始注意这一帮人群。他怎么讲呢，他说你看我们自己的出身哈，比如说这个联想的董事长这个柳传志，他是中科院的一个传达室开始创业征程，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父亲他是拉三轮车的，我自己创立新东方的这个注册资本是零，他说我们就是符合土豪的特征，很苦很二很装很傻，这当然是自谦了，最后说了一句，但他们有非常牛的梦想，并且在无数次的挫折面前坚持下来，他意思什么呢，就是我是土啊，我不用去忌讳，我承认我目前所处的状态，我也没有必要去非把自己装饰成你像古代时候的士族阶层啊，你们是世袭的名门，也不是美国的这种豪门望族， 不是这个你要装你也装不来啊，你说的这个所谓贵族跟士族它的定义不是以财富来定义，它是以血缘来定义的你这个东西你后天的你再努力再成功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这个血缘的关系， 而且俞敏洪之所以说这个话，我觉得就证明他内心深处其实是想要去有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变成这个士族或者说贵族的这样的一种气质 啊， 所以我觉得土豪是一个历史概念来的，他土豪不会一直土下去的， 对，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你要是说俞敏洪这一类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一类企业家，他们可能当初真的是就没什么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说 俞敏洪受教育程度可高了， 对，就是说除去他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我们现在认为的土豪的一个特点，就是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然后当时做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事业，但其实你去想想美国一两百年以前的人不也都是这样吗？ 大家都是一路土过来的， 是，所以只是这正好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到这个阶段而已。你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的人会去看，你去看清朝人，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对西洋经那么感兴趣啊？就现在美国人看我们，可能看我们的土豪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它 是一个历史概念。 但是在土豪这个词儿呢，在中国特别有共鸣，这因为是咱们说打土豪分田地，好，这是一个革命年代的一个词汇，所以今天讲起来呢，还有一种这个。怎么说，感觉有一种 Andy Warhol 的这种 这种复古的味道，把一些非常古老的概念贴上一种流行文化的包装，在今天把它重新拿来贩卖，在中国呢，这个东西就特别还能够引起一些共鸣。哎，你觉得这个就好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流行穿这个什么为人民服务啊，或者说红卫兵的一些这个制服啊，但是觉得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 时尚 哈，觉得这是一种时髦来着， 嗯， 但是。在此之外呢，在中国的公共建筑当中也有不少的这个建筑被冠以土豪的这个名声，这些建筑呢往往就不是跟时尚有关系的，最典型的一个，被称之为这个土豪中的这个战斗豪的，就是这个人民日报的新大楼是这个冲天一柱哈，这个公共建筑我相信这个人民日报的所有者大概听说自己的这幢新大楼被称之为是土豪金的话，恐怕心里特别不开心，他们这个不是完全不是时髦，这个恰恰就是那些最不愿意被称之为土豪的人，他被冠上了土豪的标签。 我觉得这也不一定吧，就是为什么你说染一个土豪金的颜色就不漂亮呢？你说现在这么多人，这么疯狂的去追逐土豪金的手机，其实你先不谈文化上，至少从审美上，大家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当然，你审美本来就是， 我觉得那个 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大家觉得挺好看的。你说中国的建筑又不是难看的，只有那一个，比它难看多了去了呢。 对，还有就是现在，因为是我同意，塑造现在这样一种流行文化的这种说法，其实土豪或者说是金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财富或者说地位的象征。比方说，我很早以前就听说，小贝他们家马桶是纯金的，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说他是土豪金呢？你不能因为小贝长得帅你就说他不土豪吧？ 你看啊，就现在网上不是很多什么盘点各种土豪的物件啊，土豪的建筑啊。然后各种土豪的事件人物，比如说什么低端入门级，又什么高阶版的什么参照王石之类的，你会看到这所有的标准和他盘点出来东西，你总结起来就网友三个字想出，你不配 啊， 你是不是觉得 是啊， 就觉得你不配啊，你说你凭什么用这么豪华的东西啊，你这个 生活设施啊，而且做出这个你不配的评价的还是那些买不起的那些人做出的这个评价。 好，这中间确实折射非常多的心理。 对， 好，这里是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会儿要为您连线一位目前就正在和土豪们做朋友的屌丝同学，我们要听听他给我们讲讲现身说法讲故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咱们现在来听到土豪的朋友来现身说法，来教教大家怎么样跟土豪做朋友。来自这个咱们张达明哈，这个 沈达明，沈达明。 我每次一想到达明就要说成张达明，对不起，沈达明朋友，沈达明土豪朋友，这个是来自于一家特别富贵的杂志，卖私人飞机的。 对， 这个私人飞机， 所以他是去参加过海天盛宴的人， 那是游艇 啊， 海天盛宴 是有私人 飞机 展览， 是比游艇更高级的。 好好好 好 好， 好，私人飞机，所以咱们来听他讲一下这个他的这些主顾们，好，他的工作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土豪的感觉。 达明你好。 你好。 哎，听说你在一家这个特别富贵的媒体供职。 啊，对，是关于私人飞机方面的。 哇，私人飞机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般人平时能够玩的，所以咱们说到今天这个土豪的这个概念哈，会有你的这个主顾们认为自己是土豪的吗？ 不会有。原因是这个私人飞机，这个首先它是非常小众的。 嗯，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很多富豪阶层，其实真正的富豪就是中国的这种金字塔顶端的那群小众的，大概是相当于就是胡润富豪榜那个大概1000人左右吧。 嗯， 这样的一个那个级别，他们 全中国1000个人。 能力。 嗯， 对，1000个人，他有这个能力去买私人飞机。 嗯， 那么所以这些人并不能归在这个土豪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之前那个也做了一些调查，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说讲土豪其实是有两种含义，就是一种就是说有钱人， 对， 另外一种就是说比较土的有钱人，或者说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有钱人， 是 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土豪的定义可能属于第二种。 嗯， 那么真正的有钱的富豪阶层是差别其实很大的。 就我讲到私人飞机的话呢，就是最顶端那群人，他们是还是比较有文化的。 嗯， 他们买飞机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商务的用途，比如马云啊、马化腾啊、李彦宏这些人。 嗯， 所以他们不能归在这个土豪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你刚才强调说他们这是金字塔上最顶端的这一些人，而往往这些人可能不是那么土，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财富的这个体量跟他的怎么说有文化或者说他不土的这个程度是成正比的吗？ 这也不能这么说，其实这是比较特例的。我讲这一千人大概应该属于这个一个特例，因为他们这个积累的财富的程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就开始关注了一些精神层面的或者是一些文化层面的东西，比如做些慈善啊，做些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逐渐接近了西方的这种贵族的这种他们已经富豪的一个程度。 所以你刚才说到的接近西方的这种贵族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土豪，在你看来这两种境界之间差的是什么？ 一个是财富的这个大小的这个程度，另外就是他们的一个思维的意识。所以我就讲，其实今天讲的土豪，其实一般的这种比较没文化或者是比较喜欢炫耀的这种富豪，他们属于那种二三流富豪。 连二流都算不上。 可能是连二算不上。他们首先就肯定跟我们所做的行业，就是私人飞机是沾边，不太沾边的。这些人大概可能资产有千万或者上亿。但他们是绝对是没有能力去买过私人飞机的。那这些人，但是他们有足够能力去买几十辆悍马，他足够有能力去买一些腕表去炫耀。所以大家这个现社会上讲的这些，我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土豪，大家那个就是好像把它变成一个贬义词来讲，这群人其实是属于二流、三流甚至四流的这种富豪的阶层， 就是可能钱不一定特别多，比较的多，但是特别喜欢炫耀。 对，因为他们可能是从这个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来讲，他们没有受到过很好的这种文化上的熏陶啊，教养上面可能要欠缺一点。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因为这个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中，赚到了钱。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阶层的人。 那你接触的，你刚才说的可能是中国一千个人最顶端的这一千个在财富上面的富豪，那他们对于自己的财富采取的一种态度是什么？或者据你了解他们怎么样？ 从我接触他们的感觉，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比较介意别人说他们是土豪，或者是他们是有意要跟这个区分的。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之前接触的一个富豪，他就跟我讲，他们家的院子是不允许进悍马的。然后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悍马是现在就是被誉为这个矿长专用车，现在很多这些煤老板， 对， 很没文化。对，他们会开这车，然后还弄成什么橘黄色呀，什么就特别土的那种颜色的。就是他就觉得跟他的这种，他们都是有钱人，但是他就觉得跟他的地位，他受到过极端教育或者怎么样，他是看不上这种人的。虽然都是中国富豪，对他们，他是有意跟这些人去做一个区分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财富就不会倾向去炫耀它。 对。越是有钱的，越是像越高的人，他越是比较低调的。之前那个封建后玉玺嘛，那个他大家都知道，原来他身边没有保镖，他自己要去那个每天要去那个散步啊什么，所以这些人就是还是比较低调的。然后你很少见到说马云会带一个比如劳力士来炫耀自己，这个劳力士价值几百万或者什么，他不需要，因为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炫耀。 但是他们还是会去购买，比如说像私人飞机这样的。如果说，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人有私人飞机的话，这绝对是一种财富甚至是地位的一种象征。他们不介意购买私人飞机这样的方式吗？ 没错，就是说私人飞机在中国现在认为是最昂贵的奢侈品。 嗯。 但是呢，实际上在国外比较成熟的这些发达国家，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很多人家其实都有私人飞机，我说的是可能是比较小型那种私人飞机。从小到大就是都有。然后很多人有那种螺旋桨那种飞机，像那个叫那个比奇这种飞机，在中国卖的很差。为什么呢？因为比奇的飞机它是因为有螺旋桨，所以它不是看起来比较豪华，看起来比较气派，所以在中国卖的不好。因为中国富豪还是停留在这个，就说是那种二三流的那种富豪，还是停留在就是说一定要买一个特别奢华的那种飞机，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去买那样的飞机，所以他们就其实可以完全可以买一个比较实用的，就做商务用途的，其实是在国外是卖的非常好这样的飞机，就很多人一些 CEO 啊，他们都会坐这些飞机来到处飞，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奢侈品，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像中国的富豪就会把它看作一个，尤其是土豪会把私人飞机或者是老百姓会把飞机看成一种奢侈品。那对于像中国最顶尖的这些人，像我刚才讲的这些马化腾啊、徐有迪啊、胡马云，他们每人都有一架飞机，那么这些飞机都是很贵的飞机，那可能比成龙赵本山的飞机要好很多。那他们把这种飞机完全看作是就是交通工具和商务用途，或者是那种作为一种接待，或者是对他们的企业或者他们的这个经营管理是有帮助的，他们不会看作是一个炫耀的一个东西。 好，这个躺枪的人不少哈。这个 马云、马化腾、赵本山和成龙，至少咱都知道，这都是有私人飞机的。 对， 好像说马云和马化腾的比赵本山和成龙的好一点。 好， 我的天哪，这个李赞们实在是，你觉得真的是在讲故事？ 真是好，这个土豪的世界一般人不懂。但是这个倒是我觉得很实用，就是这个悍马车啊，我估计以后的销量在中国应该不会特别好。确实你现在一跟我说谁家有悍马车的话，我第一反应说，哎，他们家是挖煤的吗？ 哎，你知道网上不是之前有一个什么微博炫富大赛吗？之前网友就开始也很热衷在晒自己的家传之宝，说什么我们家有祖传绝世珍稀纯净葡萄石配巨型黑碧玺项链，还有什么康熙官窑款红绿地落花纹素三彩加工秀彩梅瓶， 这什么？ 这个是家传大宝，然后呢就一直在转发嘛。转发完了之后呢，不是刚好王健林就被那个媒体就报道他是今年的内地首富嘛，结果他儿子就轻轻转发了一下他爹的这么一个报道，然后人家就说了一个字儿，哦，然后你看这是深藏功与名吧，你看这是首富的儿子。 这个刚才达明就说了哈，真正的这个富豪哈，这个跟土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不能够炫富，不能够露富。 对，我觉得达明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一个土豪的概念，他就是说这个有钱人跟土的有钱人。那我想土豪，因为我们之前你去像现在搜什么维基啊、百度啊，都会有这个土豪的概念的解释，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网络热词嘛。那我想可以简单的归结为土豪就是穷的只剩下钱了 啊，穷的只剩下钱。 对，但你说当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穷的只剩下钱的时候，没有炫耀的意味在里面吗？其实也 你特别想打他一巴掌是吗？ 对对对。 好，先休息会儿哈，这个咱们今天讨论土豪。说到土豪呢，关于土豪的英文翻译，这个外国人是这个挤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招哈，我们待会儿回来讨论一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刚刚说到这个土豪这个词呢，在中国成为一个热门的流行概念之后呢，很多外国人也需要了解它，希望了解它，但是这个英文翻译确实很困扰大家哈。就像这个之前的中国大妈，你说大妈这个词儿怎么翻译， 后来就直接 DAMA， 对，后来就变成了一个 进入英文词汇的一个中国词，就是直接叫大妈啊，中国 Chinese 大妈，这样就来了。那土豪这个词怎么翻译呢？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叫做土豪，但是对于背景不熟悉的外国人来说，他不太能够理解这个土豪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因此呢，就是很多人想了很多翻译啊，我看这个翻译呢有不同的这个侧重，有的人呢就强调这个落脚在这个豪上面，比如说把它称之为什么tycoon 啊，什么大亨啊之类的，或者有的呢就落在这个土上面，就比如说你要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做 country baron 哈，就是说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村子里面的男爵，这意思就是你得特别土。所以这个看也 有的就强调时间性，就说你是新旧， 对，是有的说就是直接比如把你叫做 newly rich， 对 啊，或者 upstart 暴发户这个新闻，但是好像又缺少点土豪的这个在中国这个文化语境里面的它这个这样的含义。它本身这个词儿既有历史的这个意义，又有在今天这一还带有一些情感的这个色彩，所以要能够把这些东西翻好了的话，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所以说呢，其实如果你要真说不清楚的话，就把它叫做这个 thao 哈，直接把它叫做土豪比较容易。 是，你看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杂志有一篇文章嘛，就人家就直接就翻译成土豪了。土豪呢，他有一几句话哈，其实也描述的特征，我觉得写的也挺准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帮人在新浪微博上，他们被提及呢超过5600万次， 关键字的出现率， 人人想做他们的朋友，但没人喜欢他们。他们似乎 人人都想做土豪的朋友，没人想做土豪，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挥金如土，但他们难觅行踪，回避媒体。他们对奢华的热衷，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支柱。他们也因品味差而遭到鄙视、嘲笑和抨击。 对这个哈，我一直在想说，这个土豪他。大家都把土豪当做一个想象的一个靶子，大家喜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象建立去给自己找到一些安全感。其实真的土豪到底谁是土豪，我觉得 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对，你很难去指着某个人的鼻子说你真的是土豪，我觉得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标靶。这个就是在我看来是大家心里面对于财富还是存在着一种不安，这种不安已经困扰着这个中国人已经很长时间了。自从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有一些人开始有钱了之后，一直都大家都在找一个合适的来就是给我自己的财富找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方法。比如说你看在美国，比如说这个富人他们的一个新教的伦理，就是说你这个人越诚实，越这个你越虔诚，对上帝的这个信仰越牢固，你上帝就会给你这个恩惠，你可以赚到钱。所以说你的这个个人的成功，你的致富是体现的你道德上的一个卓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不会因为你的有钱而显示你在道德方面的堕落，或者说你的品味方面的差，这个大家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来证明自己赚钱有理的一个方法。但在中国我们缺少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赚钱是不是有理的。 对，一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缺乏信仰，我觉得是宗教的缺失导致了现在一些可能我们看到的为富不仁的现象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富豪里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那比方说在这个我看到在百度百科对富豪的土豪的定义里面，它有一个分为什么初级土豪、中级土豪、高级土豪，然后还有这个土豪之上。那土豪之上是什么？是洛克菲勒家族。可实际上洛克菲勒家族洛克菲勒一直被人就是现在来讲还是当作是一个富豪的典范，其实不光是因为他的财富，还因为他从他第一份工作开始，他就已经是拿出每个月薪水的1/10去做慈善。这是他的一个宗教带给他的。所以也像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说他认为他的所有的财富都是上帝给他的。对，然后这样一来的话，他又成为一个富豪的典范，所以给其后的富豪带来了一个印象，就是说我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被人尊敬的富豪，我应该具备的特点不光是财富，还应该有这个做慈善的心。我们中国现在缺乏一个这种典范。有一些做慈善的，比方说陈光标之类的，他们又这个作秀的成分又太大。 或者大家认为你， 所以在这个意义 上，出来做慈善就是出来作秀。 这个意义上，咱所谓的这个富豪，他其实等同于贵族，就是你贵族不是看你的门第和财富，它最主要是看你所承担一种精神。那现在很多人都比较说中国和欧美的富豪，你首先在财富观上，在这个对社会的承担上，在这个名利观上是差别很大。但是尽管好像大家经常把欧美的富豪作为比对的一个对象，但是你看美国富豪他们也是有一个历史的。刚才 Katie 讲了一点， 我这儿找的一个故事啊，就说到呢是这个伊丽莎白格雷迪化妆品公司首席执行官，他叫做约翰纳什，约翰瓦尔什。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当时想是以70万美元的价格就买下波士顿灯塔山街区的一处底层的住宅，但是呢遭到当时的业主合作委员会的拒绝，因为那个区域呢它基本是一个贵族式的，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他们对白手起家的这些所谓的心腹啊是看不起的，就说你不能进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吧？他说我们的理由呢是我们担心你无法融入我们的社区， 你这个气场跟我们没有办法衔接， 你不适合住在我们这儿。当时买房子的那个瓦尔什就非常非常生气，他说他们是一帮顽固不化的人，而且价值观非常的过时。但是最后呢，这些贵族们是同意付给要买房子那个瓦尔什就220万的美金，就让他别再纠缠，他就最后没有住在那儿。 我付钱给你，让你别来。 对，我就没有住在那儿。但是这个故事在美国当时他们会也嘲笑瓦尔什本身，他说你是一个暴发户的做派，你以为你有钱就能买到一切，也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这个理由也很好玩。但是这个心态说明什么？他说美国大部分的我也是看评论哈，说美国大部分的这些心态呢，他是中产阶级的心态，就觉得那个圈子他跟我无关，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追求，有可能我们自己的精神追求还要比他们高贵呢，就看他们的心态呢，相较于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些屌丝们的旁观的心态，会觉得美国的那帮人是相对于比较平和的，就以平常心去看待所谓贵族和土豪他们这个地位的争夺，就甚至我们自己在精神上我们反倒是在向贵族靠拢。但现在你看到大家在网上嘲笑的都是屌丝们吧，你说真正有统计说中国现在有3亿的中产吗？真正的3亿中产在说什么？好像不至于。你说不安，我觉得也不至于，要看看这个社会最中间的这帮人，中流砥柱的人在想什么，这可能才能反映目前社会他最真实的一种思想的状况。倒是有一点，他至少是说明他们这个阶层的分化，就大家已经看到你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上，就已经可以用这样的词汇来区分你的阶层了。 这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其实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也是很明显。你虽然说没有什么人愿意被称之为土豪，但是你很容易找到一个例子说证明这就是土豪跟一般人生活的这个区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差。对，所以其实要我估计这个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句话如果放在也许2-3年以前，会有很多人去说你是拜金主义，但是今天当这句话成为一个流行语，然后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擅长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进步来的，就是说你要承认 大家对于财富的追求合理了。 对你要承认这件事情，还有我觉得社会大众的阶层要接受别人的财富，而且实际上你如果给任何一个现在说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的这些屌丝们一个机会，让他去成为土豪，让他去选你要不要成为土豪，他一定会选 yes 的。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小时代》的这个争议在于这个大家说这个太物质了，这个太功利主义的追求了，以前追求财富或者说这种狂热的追求财富一直在这个咱们的文化里面是一种不太被接受的一种态度，代表着是你这个人浅薄，或者说你的这个价值观的不平衡。但是今天你当土豪我们做朋友是一件你可以拍着胸脯开开心心的很自豪的说出来的话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而且很重要的是土豪这一群人他其实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并不一定真的存在土豪，只是大家想象中的说我建立一个土豪，然后说一句土豪我们做朋友了，以此来给自己的这个追求财富的这个目标做一个证明的这个目的。在这种程度上其实大家的财富观还是在进步， 建立一些上层的人脉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和健康的事情，在以前却成为一个好像觉得你是拜金主义的事情。 是，尽管是没有人承认，但是一定是有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的，有这样的一个人群的存在，虽然没有人愿意自己往自己的身上贴标签哈。 没错， 我也觉得哈，你说现在中国有土豪它也确实是一件好事，就至少说明这个社会有所谓的推陈出新的活力，就有这样一个阶层的存在让它有向上的动力。你尽管他现在成长的怎么样， 你要连跟土豪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的话，那就更加什么都 别混了。对，你看至少有人他有希望是成为富一代的，其实我们说到最后成长为比较像样的富豪，那起码要富三代以后了可能，但又觉得富不过三代那怎么办呢？但至少社会现在有希望让你成为富一代，那你总比一潭死水要好很多吧。 是， 对，所以现在整体的一个感觉好像是欧美社会在这个富豪的等级上比我们要高一点似的，可实际上我联想 想到最近在时尚界有一个风潮，就是叫去 logo 化。 嗯， 那以前我们想到什么 Gucci 啊、LV 啊， 一定要把 logo 露着， 对，一定要把 logo 露特别大，然后你一眼就看出来它是什么牌， 告诉别人我有钱。 那现在你想想，欧美的时尚界才刚刚开始这个去 logo 化，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意识到要低调，但是他们不是说我认不出我的品牌了，而是说也许在一些细节上，比如说我这个手柄或者说是一些扣子上，它只让我这个特定圈子里面的人一眼才能看出来。 嗯， 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标榜身份的这种维雅心理。 啊， 对，实际上你想，欧美的时尚圈也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件事 情，但是这种流行已经很快的进入了中国的这个时尚圈，其实大家是学的很快的哈。中国的这个富人阶层其实跟世界接轨的这个速度，这个必须得承认，不管是在消费的能力上面，还是在一些意识上面，其实接轨确实接轨的很快，但是这个本质上你这个社会土壤还是有一些差别在里面。就比如说这个最近流行的这个电影Great Gatsby 哈，在香港叫大亨小传，其实它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一个美国土豪的一个故事啊，对吧。这个美国土豪的故事，你看在这个所谓的美国爵士年代二十年代的这个时候，大家对于 Gatsby 的这种看法跟我们今天看土豪的这个看法是差不多的。 是， 但是这种心态在今天的这个美国社会，它当然经济环境也不一样了，但然后它的这个心态有一个巨大改变。但是我在想说，中国是不是也正在经历一个美国20年代这种黄金，就是哎，这个钱有的时候来的很容易，但是大家心里面对于财富怎么样摆在社会上的这个地位还处在一种不确定的一种状态，然后慢慢的去给他找一个位置，这样的这么一个事情。 没错，那确实哈，看人家欧美你看有这样一个意识，也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才出落成现在这么一个样子。 是啊， 所以呢我们也是静观其变吧。 当然还有，不是还有一个差别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财富的安全性哈，这个我不得不提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胡润百富榜，以前就是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榜单， 诅咒来的。 对，你这个上了榜单的前几位的话，你这个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儿，接下来的这个几年。所以说对于中国的富人来说，能够出名能够成为有名的富人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在美国恐怕没，暂时没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中国这个富人他需要额外担心的这么一点来说。 好，接着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 好，在有话直说呢，我们看到人社部的一个消息哈，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部的最近有一个闭门的讨论啊，虽然说是闭门的会议，但是结果呢是对外公布的。这个有多部委和专家呢就在闭门会议上达成了说延长养老保险15年缴费年限的这么一个共识。哎，养老保险要把它延长这缴费年限了。那人社部的副部长胡晓毅呢就回应说，具体的政策还在研究，但他就说呢，希望职工和居民参保者在有能力的时候先自愿增加缴费年限哈。现在没有出来一个具体结果，是不是强制延长大家缴养老保险的年限，但是官方的一个态度是说鼓励你自愿增加缴费的年限。那这个保险嘛，你我们的理解是说多缴能够多得哈，缴的时间越长你领的这个年份也越多，可能金额也稍微多一些。这个呢就和之前呢有一个延长退休的这么一个决定呢，哎，进行了一个补充。现在因为延长退休的反应实在是太大，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弹实在太激烈，但是养老的这个负担又那么重的情况下，哎，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大家通过你仍然可以准时的退休，但是呢你可能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年限或者说金额呢就适当的增加一点，这样的话也许在你的养老金上面，哎，就可以得到一些补充。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吗？或者如果是换到是你的话，你会愿意采取这样的做法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187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已经可以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人力和社会资源保障部副部长胡晓毅就建议，希望居民和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者在有能力的时候自愿增加缴费年限，以此来应对可能在未来变得十分严峻的中国养老问题。 他说这个话的背景呢，是多部委和专家在闭门会议上研究了中国养老保险的这个缴费政策的问题。之前有传言说将延长中国的退休的年限，激起了社会巨大的争议和反弹。嗯、那目前的这个建议，如果说它最终成为一个政策的话，是不是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呢？你会愿意多交几年的养老保险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的1872346。那么目前如果这个政策得以实施的话，就是缴费年限的跟你的待遇是直接相关的。 是 你缴的时间长呢， 多缴多得 就会相对较高了。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有的人买保险你可以买一份也可以买两份，买两份的话你在这个获得保险的理赔啊，或者说这个最后的这个补助的时候就会补助的多一点，当然了前提是你这个保险金的费用也会比较的高。 是 啊，来听一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啊，冯先生来自湖南，湖南的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冯先生您怎么看，您会愿意多交这养老保险的年限吗？ 养老保险年限多交的话反正呢，多交看怎么标准嘛，是不是？现在有单位上交的，现在有私人自己交的，现在有一次性买单，一次交以后就不用交了，就拿钱的，很多种嘛。 嗯，您现在所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我属的是单位上买的。 啊，所以您是这个恐怕养老金的这个担忧会比一般的人要少一些。 少一些。 嗯，所以您会，如果说您在这个单位已经提供了这样的这个福利的情况下，还会再愿意自己多交一部分的养老金，这样可能退休之后养老金拿得多一些。 这个一般人他都不会这样去做。 嗯， 他因为这个钱已经交出去了，你到今后的把通货膨胀，你随着这个物价国家控制不了，你那钱有什么用？ 嗯，还不如现在做一些别的投资。 啊，那就没有意义嘛？那个说这以前那个。人家都讲的这个学那个朱镕基讲的，我真金白银，我左口袋里面有真金白银，放在口袋里你不怕吗？就是这道理嘛。 嗯， 你放在别人那里肯定危险嘛，那谁知道到时候你有的是这里领，有的是那里领， 是 他学不放心，学肯定放在自己口袋里肯定放心，是不是？ 是，好，谢谢。好，湖南的冯先生很实在，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 主要是担心通货膨胀，将来这个货币贬值了怎么办？ 哎，没错。武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您会愿意多交几年的这个养老保险吗？ 嗯，当然不会愿意。 为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首先呢，就是他那个就是多交，就是自愿，就是多交养老保险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首先应该他就把那个养老保险双轨制这个问题先就说解决好。 所以您提出要解决双轨制，您现在处于的这个双轨是哪一条轨？您现在是属于这个 哪条部署？我们可能属于中间地带，就属于这种中间地带这种。但是就这个总体上这个公平的角度考虑的话，首先就是说整个就是可能就是全民这个养老保险双轨制这个必须要解决好。然后另一个就是。就现在这个养老金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就是缺口，就这些问题的话，所以应该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就是国有就是那个土地出售的这个收益里面，可以花一半可以作为那个补贴这个养老金的缺口。另一个就是这个像那个中石油、中石化、这个中移动这些，他们的这些丰厚的利润应该拿一半出来，就是说那个补充这个养老金的缺口，因为从这些地方来补足，然后再更能跟这个社会的这个公益性和它的这个就是普适性，我是这样看的。 哎， 好， 哎，这个武汉陈先生这个建议也很实在哈，这个让国有企业的利润或者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啊，能够来支援一下养老金的这个缺口。 确实，因为这是来源于这次政策一个有可能改革的背景哈，说是延长这个缴费的年限，其实也就是要补足这个养老金。 对。关键还是因为养老金不够，那你就想办法嘛。 好， 那贵州的王小姐，王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王小姐，您对这个延长养老金的缴费年限怎么看？ 啊，我感觉这个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当初的时候就没有说要延长啊，那当初的承诺应该有承诺，应该实现，这样才能够国家的信誉才能够存在呀、啊。还有现在的我们国家的 GDP 也越来越涨越高涨，但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增加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啊。那你如果本来他应该 到了年龄他可以拿养老金了，现在不仅拿不到养老金，还要再延长缴交的年限，这样那他的如果老百姓的那个年纪大的老百姓的生存质量啊，生活质量啊，那都会下降。本来呢已经很老了，又有病啊，有些人身体又不好，做了一辈子的打工打了一辈子，你现在他还要再去劳动，那这样他的生活质量就会差。 好，谢谢贵州的王小姐。 确实上跟现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呢是不符合的。国家越来越有钱，国家应该是相应的承担更多才对。 关键这还有一个信誉的问题哈，当初说好的这个年限现在要变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湖南的雨先生您好。 你好。 哎，雨先生您对这个养老金的问题怎么看？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说。 我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首先他提出这个问题我有个疑惑。一个什么疑惑呢？就是说他说那个延长这个缴费年限，到底是退休以后继续缴，还多再缴几年，还是在15年交的15年基础上再继续交？这个问题他没说清楚。 目前他只是一个 还在研究的一个 方案。 就前面那个问题来说呢，比如说我那个退休以后再继续缴多劳多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你已经没有收入了，你怎么可能再继续缴呢？ 是。 第二个问题，15年交了15年的基础交以后让你继续缴，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呢没有太多的意义。为什么？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工作的，你正在这15年的期间，你后面还没退休的时候，你继续工作的时候，养老金是法定你必须缴的，不是你是没有选择的。他是必须，他要继续扣你的， 是 你不缴也要扣你的。所以呢，我觉得呢，提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不严谨 啊。好，谢谢。这个于先生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而且 这个伪问题， 这是一个根本是一个伪问题，而且人社部这个副部长的说法是自愿的基础上，那这个没有强制力啊，那些不自愿交的人，他。这个对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说， 刘先生 好， 最后一位，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时间不多哈，请您快速的发表意见。 好，我反对那个，我是不愿意了，那个延长期限，为什么呢？原因就很多，因为我是国营企业的，我是粤电集团的，那个。没有必要延长啊，延长养那些贪官干什么？ 我的理解，您国有企业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应该是养老金的保障会比一般私营部门要好一些，是这样吗？ 要好多。 所以对您来说不存在太大的担忧。 对，但是我还是反对这种做法。 好，非常感谢哈，刘先生，不好意思，今天时间不多。那这个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拜拜。